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。李将军广者，陇西成纪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时为将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故怀礼喜成纪。广家世世受赦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萧关。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，用善骑射，杀首虏多，为汉中郎。广从弟李蔡亦为郎，皆为五骑常侍，至八百担，常从行，有所充献折冠及革猛兽。而文帝曰：“惜乎，子不遇时。”如令子当高帝时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？即孝景出立，广为陇西都尉，喜为骑郎将。吴楚军时，广为小骑都尉，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，取其显功名昌邑下，以梁王授广将军印，还赏不行，喜为上古太守。匈奴日以合战，典属国公孙昆爷未上契曰：“李广才气天下无双，自负其能，硕与鲁敌战，恐亡之。”于是乃喜为上郡太守。后广转为边郡太守，喜上郡，常为陇西、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太守，皆以力战为名。匈奴大入上郡，天子使钟贵人从广乐袭兵击匈奴。钟贵人将计数十纵，见匈奴三人与战，三人还射，伤钟贵人，杀其计且进。钟贵人走广，广曰：“是必射雕者也。”广乃遂从百骑往持三人。三人往马步行，行数十里。广令其骑张左右翼，而广身自射比三人者，杀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。以复之上马，望匈奴有数千骑，见广以为右骑，皆惊，上山阵。广之百骑皆大恐，欲持还走。广曰：“吾去大军数十里，今如此以百骑走，匈奴追射我力尽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右，必不敢击我。”广令诸骑曰：“前。”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“皆下马解鞍。”其骑曰：“鲁多且进，即有急，奈何？”广曰：“彼鲁以我为走，今皆解鞍，以示不走，用兼其意。”于是胡骑遂不敢击。有白马将出护骑兵，李广上马，以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，而复还至其骑中，解鞍，令士皆纵马卧。是时会暮，胡兵中怪之，不敢击。夜半时，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，欲夜取之。胡皆引兵而去，平淡李广乃归其大军，大军不知往所之，故服从。居久之，孝景崩，武帝立，左右以为广名将也。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，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。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， 即出击胡，而广行无不武行阵，就善水草屯，设止人人自便，不以刁斗以自卫。幕府省约文书即事，然亦远斥后未尝遇害。成不时正不屈行武营阵，击刁斗，势力至军部至明，军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尝遇害。不时曰：李广军即简易，然鲁促犯之，无以进也。而其士卒亦亦乐，贤乐未之死。我军虽烦扰，然鲁亦不得犯我。是时汉边郡李广成不时皆为名将，然匈奴为李广之略，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成不时。成不时孝景时，以硕直谏为太中大夫，为人廉，谨于文法。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，使大军伏马邑旁谷，而广为小骑将军，领蜀护军将军。是时单于绝之，去，汉军皆无功。其后四岁，广以魏魏为将军，出雁门击匈奴，匈奴兵多，破败广军，生得广。单于素闻广贤，令曰：得李广必生智之。胡既得广，广时伤病，至广两马间，落而乘卧广，行十余里，广仰死，逆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，广赞腾而上胡儿马，因推度而取其功，鞭马南驰数十里，复得其余军，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者计数百追之，广行取胡儿功，射杀追计，以故得脱。于是至汉，汉下广吏，吏当广所失亡多，为鲁所生得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请之，家居数岁，广家与故影阴侯孙平也居蓝田南山中设猎，长夜从一骑出，从人田间饮，还至霸陵亭，霸陵未醉，喝止广。广记曰：故李将军。谓曰：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乃故也？直广宿亭下，居无何，匈奴入杀辽西太守，拜韩将军，后韩将军喜右北平，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广即请霸陵尉与拒，治军而斩之。广居右北平，匈奴闻之，号曰汉之飞将军，避之数岁，不敢入右北平。广出猎，见草中食，以为虎而射之，众食莫足，是之食也。因复更射之，终不能复入食也。广所居郡闻有虎，常自射之，即居右北平射虎，虎腾伤广，广亦竟射杀之。广怜，得赏赐则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共之。中广之身为二千担四十余年，家无余财，终不言家产事。广为人长，原必其善射亦天性也，虽其子孙他人学者，莫能及广。广讷口少言，与人居则化地为军阵，设阔狭以饮，专以射为戏，竟死。广之将兵伐绝之处， 见水，士卒不进饮，广不进水，士卒不进食，广不尝食，宽缓不苛，是以此爱乐为用。其射见敌急，非在数十步之内夺不中不发，发即应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将兵硕困辱，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。居请之，实见足。于是上赵广代荐为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广复为后将军，从大将军军出定襄，击匈奴。诸将多重守鲁律，以功为侯者，而广军无功。后二岁，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聚，亦道行可数百里。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广军士皆恐，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，敢独与数十骑驰，直贯胡骑，出其左右而还，告广曰：“胡虏亦鱼耳。”军士乃安。广为元镇外相，胡即击之，矢如雨下，汉兵死者过半，汉使且进。广乃令士持满无发，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皮将，杀数人。胡虏亦泄，会日暮，力士皆无人色，而广意气自如，亦治军。军中自恃服其勇也。明日复力战，而博望侯军亦至，匈奴军乃解去，汉军疲，弗能追。是时广军击没，罢归。汉伐，博望侯刘迟后期当死，孰为庶人。广军功自如，无赏。初，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是孝文帝。景帝时，蔡积功劳至二千石；孝武帝时，至代相。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，从大将军及右贤王，有功重虑，封为乐安侯。元寿二年中，代公孙弘为丞相。蔡为人在中下，名声出广下甚远，然广不得爵邑，官不过九卿，而蔡为列侯，位置三公。诸广之军吏及士卒获取封侯，广常与望气王朔宴语曰：“自汉击匈奴，而广未尝不在其中。而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，而广不为后人，然无尺寸之功得以封邑者何也？岂无相不当侯也？且顾命也？”朔曰：“将军自念，岂常有所恨乎？”广曰：“吾常为陇西守，羌常反，吾诱而降，降者八百余人，吾诈而同日杀之，至今大恨，独此耳。”朔曰：“祸莫大于杀以降，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。”后二岁，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，广朔自请行，天子以为老，不许。良久乃许之，以为前将军。是岁元寿四年也。广既从大将军卿击匈奴，既出塞，卿卜鲁之单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 出东道，东道稍回远，而大军行水草少，其势不屯行。广自请曰：“臣不为前将军，今大将军乃喜臣，令臣出东道，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，今乃亦得当单于，臣愿居前，先死单于。”大将军卿亦因受上戒，以为李广老硕基无令当单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时，公孙敖新失侯，为中将军从大将军，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，故喜前将军广，广时知之，故自辞于大将军。大将军不听，令长史封书于广之幕府，曰：“即义不如书。”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，亦甚愠怒而就部，引兵与右将军义基合军出东道，军无倒或失道，后大将军。大将军与单于接战，单于遁走，弗能得而还，南绝目遇前将军、右将军。广已见大将军，还入军。大将军使掌力持贝老魏广，因问广一击失道状，卿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，广未对。大将军使掌力即责广之幕府对簿。广曰：“诸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失道，吾今自上簿。”至幕府，广谓其麾下曰：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70余战，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又袭广部行回远，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灾？且广年60余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。”遂引刀自警，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，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吾老壮皆为垂涕。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，孰为庶人？广子三人曰当户、交、感为郎。天子与韩燕戏，燕少不逊，当户击燕，燕走，于是天子以为勇。当户早死，拜交为代郡太守，皆先广死。当户有一父子名陵，广死军时，敢从骠骑将军。广死明年，李蔡以丞相作亲孝景元阮弟，当下立志，蔡亦自杀，不对狱，国除。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，力战夺左贤王骨旗，斩首多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200户，代广为郎中令。请之，愿大将军卿之恨其父，乃击伤大将军。大将军逆会之，居无何，敢从上庸至甘泉攻略。骠骑将军去病与卿有亲，射杀敢。去病时方贵姓，上会云路处杀之。居岁余，去病死，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，爱姓。敢男与有宠于太子，然好利，李氏凌迟衰微矣。李陵纪状选为建章监，兼诸暨，善射，爱士卒。天子以为李氏士将，而使将800骑，常深入匈奴2000余里，过居延，视地形， 无所见鲁而还，拜为冀都尉，将丹阳楚人5000人教设酒泉张掖以屯渭湖。数岁，天汉2年秋，20将军李广利将30000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，而史陵将其涉世步兵5000人出居延北可1000余里，欲以分匈奴兵，无令专走2师也。陵既至其还，而单于以兵80000围击陵军，陵军5000人，兵矢既尽，是死者过半，而所杀伤匈奴10000余，且饮且战，连斗8日，还未到居延100余里，匈奴遮瑕绝道，陵实乏而救兵不到，鲁急击招降陵。陵曰：“吾面目报陛下。”遂降匈奴，其兵尽没，于王散得归汉者400余人。单于既得陵，素闻其家声，即战又壮，乃以其女弃陵而贵之。汉文族陵母妻子，自世之后，李氏明败，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，皆用为耻焉。太史公曰：“传曰，其身正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，其李将军之谓也。”余读李将军，循循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，即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，身于士大夫也。晏曰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也。”